有人说这是一个神话，它源于梦想。有人说这是一个奇迹，它出自东方。这是爱和教育创造的人类战胜自我的奇迹。明天的世界将是孩子们的天堂。广播特写《东方神话》，从哑女到神童。 Hold fast to dreams.For if dreams die, life is a broken wing bird that cannot fly. Hold fast to dreams, for when dreams go, life is a barren field frozen with snow. 刚才这个朗诵外文诗的女学生呢，就是我的女儿，她叫周婷婷，今年17岁，是中国的第一位聋人少年大学生。看到她现在的情况，恐怕任何人都不敢相信。我的女儿3岁半的时候还是一个双耳全聋，一个字不会说，震耳雷声也听不见的孩子。我的女儿有今天这种命运，对于我这个做父亲的来说，都感到是一个梦，是一个神话。婷婷她的童年是在眼泪和孤独中泡大的。女儿在幼儿园时候长得特别漂亮，人们给她起个外号叫白雪公主，但是白雪公主前面加了一个定语，哑巴白雪公主。而给我打击最大，后来形成我一种百折不挠的一种毅力的，我认为是这件事深深的刺伤了我这个父亲的心。就女儿的时候自卑啊，她小便不敢跟老师讲，常常就尿湿在身上。那么春夏秋三季还好，一到寒冬腊月啊，我上班的时候真的忧心如焚，总是想着女儿。我接女儿的第一个动作跟别的家长不一样，我都是摸女儿的裤子，只要一摸裤子湿了，我的心马上就凉了。我永远忘不了当时情景，就是自己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骑着自行车带女儿回家。一路上那个凛冽呼啸的寒风啊，吹在女儿湿透冻僵的身上，我看着自己女儿冻得发紫的小嘴，真是心如刀绞。有时候我甚至是神经质似的跪在地上祈求过苍天，谁人救救我可怜的女儿，聋哑孩子路在何方。 周婷婷第一次开口说话是什么时候？听说是你第一次启发她开口讲话的，是吧？请你把这个情况跟我们谈谈。 因为婷婷耳朵聋得很厉害，这个我们跟她说话她根本听不懂，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也困惑了很久，想怎么办好，拿什么来突破呢？那么有一天她5岁起来了，就做个手势要吃饼干了，我就跟他讲饼干饼干，他呢听了很多遍，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就是叫他开口啊，能把这个音说出来。 那时候他几岁？ 那个时候快4岁了。 哦， 嗯， 那么我呢，心里想，我这次试一试，看他是不是能够开口，是吧？他呢，大概等了二三十分钟，他还是不开口。我说饼干，饼干，饼干，说了好多遍。这个时候他、哦，他两个眼睛啊、哦，眼泪水就在眼眶里头了。他心里很难过，因为他不习惯发言，差一点呢，就是马上就要掉下来。我心里好心疼哦。这个时候的话呢，哦，忽然来个，也不像个饼干，声音滴答滴答的什么声音，嘴巴开了啊，发出一个根本不像饼干的声音来了。那么我就高兴得不得了了，我就给了他一块。 这时候就发现婷婷的眼睛一亮，我们从教育学上这就叫智力曙光，老百姓的话叫什么呢？叫开窍。婷婷马上就叫饼干饼干饼干，奶奶马上给了他一堆饼干。当天晚上全家一片欢乐，不得了，要吃什么他就讲什么，鸡蛋、糖果、巧克力，这样我的女儿终于跨进了有生世界大门的第一步。那么为了使我们的女儿对发音产生兴趣，相信自己讲话的声音优美动听，我记得那时候我经常把他七个表姊妹一起拉到我家去，然后我就叫他们念各种识字卡片，每一次都是婷婷最后读，其他孩子发音都是非常准确，到婷婷都是最不准确，但是我们事先通好气，婷婷都是最好。这一段呢，我还有保持着当年的录音，大家都能可以感受到婷婷当时的啊一种欢乐。 婷婷，这是什么？婷婷起来，婷婷，婷婷， 我来呀， 婷婷起来，婷婷，婷婷来，这是什么？婷婷， 香蕉，香蕉， 香蕉， 香蕉， 香蕉，啊，好，这个呢？ 三个， 三个， 三个。 蛋糕， 好，蛋糕，哎，太好了啊！这个什么？ 毛巾， 毛巾， 毛巾。 婷婷， 毛巾， 毛巾， 毛巾， 啊，毛巾。 聋哑孩子说话太难，每一个发音都是千锤百炼。真的，就一个哥哥的"哥"字这个音，我说实话，整整给他苦练了三年的时光，难以想象的艰难。那么后来我们又弄一个问题，因为婷婷到六岁多的时候，她讲话别人听不清，交流非常困难，怎么矫正她的发音，这是个非常艰难的问题，是我用我的自己一种全部的精力，那段时间在研究语言学，研究中央戏剧学院的舞台发声技巧，我从中领略了我们汉语发音的全部奥秘，那么我就用这种方法来给我女儿正音，整整矫正了半年时间。那么在半年前她读的同样的儿歌和半年后读完全两回，半年前只有我们做父母能听懂，别人根本不知道讲什么，而半年后所有人都能听懂。这是婷婷六岁时正音前读儿歌的录音。 妈妈跳进说的妈妈爸爸的爸拿着爸爸喝着妈妈拿着爸妈妈吃他的爸爸。 好， 是婷婷七岁1987年5月27日下午的录音。 小小鸭子嘎嘎叫，就是路人摇呀摇，一摇摇大小河里高高兴兴几个的啊。 人们常说十聋九哑，聋和哑就像一对苦难的双胞胎不可分离。我们面前的婷婷，白皙清秀的小脸上，由于常年右耳戴助听器的缘故，右腮明显比左腮大一些。借助助听器，他的听力到底如何呢？ 他现在目前的听力也就是100分贝。那么100分贝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就是外面的大雷声，轰鸣的雷声，他根本没有反应。我们飞机起飞的声音120分贝， 那么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种很微弱的声音。婷婷这个耳朵治疗啊，主要是以针灸为主。她从3岁半到8岁多，将近针灸了5年。她针灸的穴位是听灵、听宫、听会、耳门这几个地方，这个地方的骨头最多，是最疼痛的。婷婷扎了将近10000针，针灸现在停了将近10年，她现在脸上的血印还未消失。印象最深的时候呢，就是婷婷在上海针灸期间，那医生针得特别深，针得特别猛，一般孩子都承受不了。那为了叫婷婷不让她痛哭影响疗效呢，我每次针灸的时候就用我的双手紧紧地抱住她的双手，把她夹住，让她少受一点折磨。但是婷婷总是呢不断地动挣扎，效果不好。有一天晚上呢，我们3个人在一个农民家，条件很差，这个婷婷妈妈我们就劝她，叫她不要动不要哭，我们说老这样下去的话，穴位扎不准，耳朵治不好，爸爸妈妈难过，慢慢慢慢的爸爸妈妈的心肝胃胃会坏的，爸爸妈妈死了你就会像三毛哥哥一样到处溜了。婷婷当时听过之后呢，嚎啕大哭，哭了半天，一边擦眼泪，爸爸妈妈，我明天保证不动不哭。一个7岁的孩子的誓言，我们根本不敢相信。但是第二天针灸的时候，奇迹出现了。以往排队排着他，我们都拼命地把他拽上去，他这次不要我拽他，用手把我一挡，自己勇敢地走了上去。所有针灸排队的家长和孩子，包括医生都惊呆了。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7岁的孩子主动来承受这种苦难。只见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用双手交叉，用嘴巴咬住手来止痛，学习成年人的那种止痛方法。然后就看到医生一针一针扎进去，婷婷从头到尾一动没动，一声没有哭，但是眼泪呢像豆大的珠粒一粒一粒的往下直掉。针完灸之后，婷婷一头扑到我的怀里，问我们爸爸妈妈我有没有动，我们说没有动。有没有哭，说没有哭。他说那么爸爸妈妈会不会死，我们说爸爸妈妈不会死，爸爸妈妈永远和你在一起。这时候周婷婷突然抹了一把眼泪给我看，他说那么爸爸这是什么呢，我当时泪流满面的说，我说这不是眼泪，这是水。 请全国四强模范周婷婷同志发言。 我叫周婷婷，辽宁师大的学生，1岁时因药物中毒而导致双耳全聋，3岁的时候同龄孩子早已牙牙学语，而我还一个字不会说，全家人着急了，一面四处求医，一面千方百计地教我说话。当我第一次含混地叫出妈妈时，全家人都哭了。经过艰苦的磨练，我终于借助了助听器，结合看口型学会了说话。6岁的时候，我进了普通学校，与健全孩子一起学习。为了激励我，爸爸跟我讲了美国著名盲聋作家海伦·凯勒的故事。我和海伦·凯勒恰好出生在同月同日，但相差100年。我决心成为中国的海伦·凯勒。为了训练记忆力，我背出了圆周率、小数点后1000位速度，我2次跳起，用4年的时间完成了普通小学6年的课程，考入了省重点中学，而且我还出版了2部科幻小说和12万字的自传体小说《从哑女到神童》。91年，我被评为全国10佳少先队员。13岁时，我随中国残疾人代表团访问了日本特殊教育专家称赞中国的残疾人工作，说中国的聋儿与训儿创造了奇迹。去年我16岁就为保送生被辽宁师范大学录取，成为中国第一位聋人少年大学生。我是在关怀的目光中长大的，我永远忘不了我的老师、同学和父母给我的鼓励和帮助。我相信在党和社会各界的关怀下，我一定会成为中国的海伦·凯勒。 那 么这是在这个全国自强模范的会议上，应该讲婷婷特别引人注目，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在发言后，邓朴方讲了婷婷的事情之后，江泽民主席讲，好像太了不起了，简直不可思议，他一定很聪明，说这个婷婷创造这种奇迹，一个说明他比较聪明，更重要他的勤奋和自强不息。 奇迹产生了，神话变成现实，人们都在询问周鸿这位并非教师的教师到底掌握了什么神奇的教育方法。 聋人教育全世界教育家公认是难度最大的，顶多接近，充其量有极少数人达到正常人。我本来想的就是女儿长大之后，说实话人在社会上有口饭吃，是吧？人成个家，我死也瞑目了。我觉得后来关键的问题呢，是我找到了一种神奇而普通的方法。而且我这个教育方法就是一种赏识的观点，就是我永远是看着孩子的优点和长处。比如说我为了激励我的孩子，对吧？我就看婷婷的生日，我发现婷婷的生日刚好和美国盲聋女伟人海伦凯勒整整相差100年，婷婷是1980年6月29日，海伦凯勒是1880年6月27日。我就赶紧把婷婷喊来，我说：“婷婷，告诉你天大的好消息。”她说：“什么好消息？”我说：“你和海伦凯勒出生年月整整100年，一天不差。”她一激动一看，她说：“爸爸不是差2天吗？”我说：“错了，因为你妈妈难产耽误了2天，要是顺产刚好一天不差。”一下子给女儿找到了一种命运轮回的感觉，她感到海伦凯勒的灵魂已经变成她了，一下子对生命啊更加充满一种欣赏。那么我怎么小题大做呢？比如说婷婷做应用题的时候，我采取这种赏识教育，我第一次给她做了出了10道应用题，婷婷做了半天只做对1道。一般家长，我们现在家长就受不了了，考90分都不行的。而我就是用教和孩子说话的心态的方法，错的地方不打叉，我对的那一题打个大大的红勾，然后发自肺腑说：“太好了，婷婷，太了不起了，爸爸简直不可思议，这么小的年纪做这么难的应用题，第一次10道题就做对1道，所以一下子就点燃了他的兴趣之火，一下子使他对数学充满了信心。结果3年学完了6年的小学数学。”那么在教作文上，我也是采取这种原理，婷婷作文再差总有好的句子吧，我们就把好的句子打上红杠，再好的句子打到2道红杠，然后吃饭的时候全家就叫婷婷朗读，全家人为她欢呼。我然后讲婷婷，我说简直不可思议，这么小年纪怎么想出这么好的句子，这个词你怎么就想出来的，爸爸小时候怎么想不出来。他介绍他的经验，越介绍越激动，好的句子越来越多，整个作文的质量就上。我记得就4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全片考试，大家都特别注意，因为流水线改作业，都关心的就是语文状元。做梦没想到，语文状元不是那么多的健全孩子，只是唯一的几千名学生的唯一的双耳全聋的婷婷，所有老师都震惊了。而婷婷这时候呢，又从4年级跳到了6年。 听说周婷婷上小学的时候是在你这个学校里上的， 是的，是的。 作为一个聋哑的儿童居然能够跳级，你对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稍微谈一下？ 跳级在一般的正常的学校是不可能的，那么对一个聋哑孩子的话，如果说按正常情况下也是更不可能。这个孩子呢自学能力很强，就是在家里头也把好多都学过了，那么本身呢在学校里头上课听不见，那么让他加快他的学习进度，用跳级的方法呢，就让他就进步更快一点，大踏步地往前走，啊，给他创造一个好的这种环境和条件，同时也证明一点，就是残疾孩子不仅能学好，而且呢能超出正常的孩子。 婷婷到南京一中省重点高中之后，红灯出现了，不是一次不及格几次，不是一门不及格是几门。这个时候婷婷非常难过，爸爸对不起爸爸，我说暴风雨终于来了是好事情。他爸爸怎么这样说呢？ 我说你不是想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吗？没有暴风雨，你人成为海燕吗？对吧？问题不在于失败，听听，而在于一个人不甘心失败。我说失败后的生意才是最有价值的生意，因为你经历了失败。伟人气质的特质就是不怕失败。听听爸爸坚信，一千次被打倒，你也能一千零一次站起来。爸爸为你欢呼，我们共同来战胜。后来婷婷问我爸爸，我考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才会难过才会伤心呢？我说爸爸讲心里话，你考最后一名爸也为你自豪。我说你想在人生的跑道上，一个断了一条腿的孩子跟健全人赛跑，他跑在最后一名，看台上的观众会不会嘲笑他？他不会。我说当他含着眼泪超过了倒数第二名、倒数第三名，场上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一片欢呼。我说婷婷，你想一想，你是在双耳没有听力的情况下跟最优秀的同学竞争，像不像断了条跟正常孩子的赛跑？你现在是不是最后一名？他说还不是。我说爸爸有什么理由抱怨你呢？婷婷当时可以说是泪流满面。就这样使我的女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崛起。当时很多人都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你周鸿有本事培养第二个周婷婷，他们认为周婷婷是天才，如果我能培养第二个，他们百分之百的服务。但是我坚信肯定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我因为周婷婷不是天才。我就把我这套教育观念，我把这个神奇的方法让一些聋儿家长分享，结果中国出现了上百个周婷婷式的早慧聋童，他们有的已经达到，有的甚至于超过婷婷同年龄的水平。这个我欢迎你们到我搞的一个周婷婷聋儿康复试验点去观察。 我们以为在一楼那个 啊，不，六楼。刚刚我们这个老师有点上楼有点吃力了，上来了。 在周红的聋童康复点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贴满白纸的四壁，涂满了孩子们的图画，写满了孩子们的语言。女老师在墙上布置作业，男老师正领着孩子们做游戏。孩子们潜伏在沙发垫搭成的战壕里，手榴弹一齐投向躲在角落里化妆成特务的老师。激烈的战斗，愤怒的呐喊，谁又能相信这些英勇的斗士是一群先天聋哑儿童？ 在我身边的这两位老师啊，是一个恐怕在我们世界上也很难找到的两位特殊教师。他们是一位聋孩子刘开宇的父母，他们用他们全部的生命，用他们全部的感情，用他们的眼泪，用他们的全部心血来抚育他们的孩子。在教育当中，我发现他们在教育上的领悟远远超过一般教师。首先，他们的爱是刻骨铭心，他们对教育的钻研可以说是全部身心。所以我从内心里面呢，非常敬重这两位老师。你们自己谈谈你们怎么教的。 现在我们主要的就是说贯穿的那个教育的方法，就是在玩中学，在游戏中学。教那个识字很难，但是我觉得它并不难，我就觉得它很好玩。我觉得好玩，孩子也觉得好玩，我们就在开心中学，他学得很好。比如说一个短文，那个时候杨柳哈，他管我们叫妈妈爸爸，我就给他写，我说妈妈爸爸带杨柳去楼下花园玩，不准跑，不准哭闹，不准赖皮。给他写过几天之后了，他就马上用动作说出来，告诉我跑不好，赖皮不好，然后在地下打滚不好。哎，他愿意出去玩，他很感兴趣，他就很认真的就看。所以说这样长的一段话，差不多100多字吧啊，他就没几天他就全认识了。哎， 我是个普通工人，本身呢也不懂得教育。我呢今年是32岁，孩子呢都是5、6岁、7、8岁，最小的是4岁。现在我就带他们玩，引导他们玩， 引导他们玩呢，主要的引导呢有两点，一个是教他们识字，再一个就是游戏的规则呀，还有游戏中开发怎么动脑子，怎么想把这游戏玩得好，我最终的目的什么，我是有意的教他们，他们呢也挺听话的，比如说买点雪糕了，他们去我就教他们说话，让他们拿钱去买，买的时候但是有个条件，必须说话，完事反过来我再跟售货员说，我说你让孩子说话，说话你就卖他，不说话你就不给他，完这样事呢孩子呢也从中学到了东西。 小分队，小分队，小分队又来了，说话，爷爷我要买雪糕。 在这些可爱的孩子中，我们发现有一位清秀的女孩念得最好，她八九岁年纪，一对大眼睛充满灵气。 汪汪呀一跳。 我的女儿从两岁开始康复，两岁到三岁之间起步非常慢，那时候一年时间才学会了八个词，然后呢到第二年就快了一些，一年学会了1000多个词。后来看到周校长写的那些书哈，来教这个孩子就快得很多了，智力上的那个飞速发展，变得也聪明了，反应也快了，想象力啊各方面都丰富起来，就是这个过程。 就他吗？ 就是他，胡灵溪。 胡灵溪。 哎， 你讲两句话。 哎，西西啊，西西，你到这儿来，你高兴不高兴啊？ 高兴。 高兴啊？哦，在这儿想不想爸爸？ 也这样， 也想哦。你喜欢不喜欢画画？ 画画，喜欢画 画。 画 画喜欢啊！等会儿你把你的画给这些阿姨叔叔们看好吗？ 可以，那幅画就是我画 的。哎呦，太棒！那幅画是你画的？你看，他画的连环画，图文并茂，马上那个《中国少年报》准备发表。 哎呀， 上次到我家来，我感到震惊不已。他一个晚上能看120万字的书，他的阅读能力远远超过周婷婷。 他几岁？ 现在刚9岁。 哦。 我们想把他培养成中国第二个聋人少年大学生，总而言之，想培养一批周婷婷式的孩子，向全人类证明聋童的身上的巨大潜能。 有志竟成得道多助。如今周红的赏识成功教育已被社会所接受，并且作为系统工程列入江苏省教育学会教育科研课题，周红的事业得到了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支持。 人的成长要需要有压力，那么这个压力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压力呢，往往是一种什么带有刺伤性的压力。那么赏识成功教育里产生的压力，我把它总结为叫欢乐的压力。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那么怎么样给他产生一个欢乐的压力呢？就是始终使他感觉到我还能行，我还能干得更好，不断的能产生这种没有副作用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赏识成功的教育呢，它整个是一个提高公民素质的教育。 这个赏识教育实际上是在红花镇试行的，现在看起来呢这个教育很成功，所以我就确定要在我们全区要推广，这个赏识教育啊，对一个人的成长，我觉得很重要，特别是对这个青少年的成长更重要，一个人他除了基本的这个生活啊需要之外，我觉得还需要包括赏识这方面这个高层次的需要，一个人他的工作，他所做的事情，能得到别人或者社会的赞赏肯定，他会产生无穷的力量。所以赏识教育啊，不光是对青少年学生，对我们大 人呀、成人，我觉得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我想人人都需要赏识教育。 这个在1995年上半年大概4-5月间，第一次听周校长报告。说实话，这场报告2个多小时，那个报告引起轰动的场面，那么引起共鸣，那么引起震颤力，那么引起大动家长的这样报告，没有听过。我们那个礼堂可以坐400多人，不到500人，但是我们那天到的家长已经是560人左右，家长全部是目不转睛的。我感觉到他发现了我们众多的家长没有发现的东西，也包括我本人在内，就是我们家长要有自信心。然后从这个开始，我们的孩子必须把他的自信心培养起来。我觉得这个观念和原理顺应了人的基本规律。 我们呢感觉就是开展赏识教育这么一项活动，那么对我们同学来讲是一种实践，也可以说呢它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感到这项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现代社会的竞争当中，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显示出最关键的是人才的竞争，那么人才的竞争最关键是教育的竞争，那么教育的竞争，那么下面关键是你教师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教师的素质如何，实际上关系到我们最后培养出来人才的素质如何。那么刚好周校长找到我们，我们感到一触即合，感到这个事情是一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有80几位同学愿意来参加这个赏识教育活动，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义务的一种奉献活动。这个志愿者的活动大部分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第二个巷口就是张家花园，可能就是这个，就这个。 这个就是第一栋楼房是吧？那我们把车停在这儿吧。 哎，我先给您付钱呢。 按照南京师范大学团委吴书记提供的线索，我们找到了志愿者关心的孩子张敏家。 几楼啊？ 这孩子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他希望他妈妈用赏识的目光看他，结果呢他妈妈变了，很不容易啊，这种转变多少年形成的一种习惯，结果他写了一篇作文叫妈妈变了，非常感人。 妈妈变了，妈妈不是外貌变了，而是态度变了，是变好了。以前妈妈对我要求十分严格，作业错一题就罚10遍，这虽然是为我好，但他态度很生硬，行为粗暴，还经常打骂我。可最近妈妈变了，变得对我和气了，这是什么原因使他变得通情达理了呢？原来妈妈每周五都在听经济台周红校长讲家教节目，他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怪不得变得好了呢。 我们在这个教育孩子方面呢，应该像周校长说的那样，就是要进行赏识。我感到我确实是做的太不对，太对不起孩子了。孩子嘛，毕竟4年级了，他有他的思维，他有他的想法，好的就应该及时的表扬鼓励，不对的地方呢，也可以通过赏识来提高。 越读越想读。每当我作业本上出现了订正，妈妈不会像以前那么粗暴地对待我，而是耐心地帮我，不懂的也给我讲解。妈妈不仅在学习上帮助我，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我。 成功需要赏识，失败更需要赏识。孩子需要赏识，成人也需要赏识。人性中最本质的需求就是渴望得到赏识， 在当今快节奏多竞争的社会，如果人人都能多一份理解与赏识，少一些困惑与抱怨，社会将更加稳定进步，明天会变得更加美好。 妈妈，您是多么的好呀，又是多么的善解人意呀，有您这个妈妈，我感到自豪。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赏识成功教育的第一个受益者周婷婷的情况。 去年的11月2号，我来到大连辽宁师范老师。后来我走进我的宿舍的时候，新同事都在朝我笑，当时我十分紧张，笑不出来。后来我就环顾宿舍四周，看到窗户上有写的几句话：“婷婷欢迎你，父母请放心，微信一家人。”当时我十分感动。后来过了6天，那个眼睛不好的盲人，也是我们班的同学，叫王真，他也来到我们班上。当天晚上就为我和王真举办了欢迎会。 你在大学学什么？ 我在辽宁师范大学学特殊教育，我是教育系的。我和王真，我们是被保送进去的。我认为最幸运的就是碰到了王真，他呢眼睛看不见，我耳朵听不见，那么呢就是同学们讲什么话我都听不到，这就是聋人的痛苦。王真呢也有他盲人的痛苦，那么我和王真彼此就比较了解，心有灵犀吧，不知不觉的我就帮助他，告诉他周围看到的一切，他也不知不觉的告诉我周围他听到的一切，这样子呢我们俩就十分互补。我就从他身上找到了失去的东西，他也从我身上找到了失去的东西，我们俩就经常在一块。于是我们组成了联合舰队，舰队的名字就叫海伦凯勒号，因为美国有一位名人叫海伦凯勒，是个又盲又聋的作家，我耳朵不好，他眼睛不好，我们俩组合起来叫海伦凯勒号不是非常好吗？我是舰长叫海伦，他是政委叫凯勒，这都是我们自己设想的。 非常幽默，声音很好听。 你们想不想听听邓伟王真的声音？我马上去跟他打个电话。 好的。 声音把我吓一跳。 喂， 王真在吗？ 我就是婷婷。 就是啊，我是周婷婷啊。 啊。 我跟你讲，王真，他现在答的是免提，你声音高一点没关系，听不懂我来带你翻译。 王真，我告诉你，中央广播电台在旁边，他拿着话筒对着我们，我就不能拿话筒了，我只好免提，来听你讲话，明白吗？ 你能听到吗？ 我听到一点吧。啊，哎，王真，你想我吗？ 我想你。 啊。 嗯，怎么说呢？我更想回到学校就见到你了。 他非常想回到学校见到你。 你在家过来吗？ 回大连以后咱们好好聊吧，我很多事要跟你说，电话你是说不清楚， 对 吧？而且电话又太贵了，我想后天我们就到了，后天我们就能见面了，到时候好好说一说啊。 好。 上什么上？不准上，妈。 哎，你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你将来的理想是什么？ 我呢，和王登想大学毕业以后啊，我们一起到美国读硕士。我们想到美国读硕士是因为我们在那多学一点东西，然后我们就回国。我想我和王东想合办一个学校，就是盲聋结合的学校。为什么要办盲聋结合呢？因为我和王东结合起来确实效果那么好，我就想盲人和聋人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呢？他们俩彼此交流沟通，互相帮助，就可以跟正常人竞争了。I will fast 2 dreams, for if dreams die, life is a broken wing bird that cannot fly. 紧握住你的梦想，因为如果梦想消失，生命就像断翅的鸟儿，再也不能飞翔。紧握住你的梦想，因为如果梦想离去，生命就像贫瘠的土地，覆盖着冰雪。 广播特写《东方神话》，从哑女到神童，播送完了。制作人：胡培奋、高坦，录音：邢建华，合成：江凯，播音：雅坤。